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我领你尝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脱贫攻坚战，影视艺人能做些什么？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表示，影视艺人应成为扶贫力量的尖兵，通过各自影响力宣传推广贫困地区资源，创作精准扶贫电影，助力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来听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成龙今年两会关注的问题是组织影视艺人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参与扶贫攻坚。5年前雅安地震后，成龙为支持灾后重建义务代言雅安地区的茶叶，这次经历让他感受到文艺界参与赈灾扶贫的力量。 结果我收到来的那种数据比他们没有受灾难之前的收入翻倍了，而且你不单只是帮助了某些人， 你是帮助了整个雅安，整个地区更多人认识了他们，那我就觉得我很值得。 成龙认为，组织影视艺人参与扶贫攻坚战，让文艺界与国家的战略同呼吸，能够对社会起到良好的推动效应。成龙委员建议，要以对口的贫困县为依据，由影视艺人分组，根据贫困县的相关故事，创作精准扶贫的电影，通过影片推广宣传，吸引社会资源来扶贫。 我把所有的年轻的一辈的演艺人拉进来，我很有这个信心把它做好。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17号，聚焦社区关系的电视剧《新万家灯火》将在安徽卫视和湖北卫视开播。这部剧从居民与社区关系切入，以轻松幽默的叙事风格，讲述了罗子哥与冯小夏组成欢乐组合，带领社区成员一路前行，折射出社区居民和谐共生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从而收获成长与感动的欢乐故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由顾长卫执导的青春怀旧喜剧电影《遇见你真好》近日发布了一组单人剧照，影片主演白客、蓝盈盈等8位主角重回青葱岁月，将年少时期的纯净、率性、躁动各个侧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将于本月29号在全国上映。讲述花样滑冰的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近日发布预告及中文海报，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公映。这部电影突破了近年来俄罗斯电影故事讲述风格，兼具热血澎湃与温情脉脉，是一部意外惊喜的励志爱情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电影《头号玩家》将于本月30号在我国与北美同步上映。影片发布一款勇闯未知预告，呈现出一个充满神奇与想象的虚拟世界，而一段险象环生的寻宝冒险也蓄势待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地面复合区控制，本市空气扩散条件继续转差。今天夜间呢，有轻雾或雾，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能见度将进一步降低。夜间到明天早晨的大部分地区能见度1到2公里，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能见度不足1公里，请开车的朋友关注路况，谨慎驾驶。那么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晴，西南风1-2级，气温12到9度，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呢，明天早上起来有轻雾或雾，能见度不好，请注意交通安全。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一林过招，同台打擂。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第5届擂台赛即日开赛，同台比拼，文武并重，行当齐全，百花齐放，全面传承和发展京剧艺术。与往届相比，今年魅力春天还有一大亮点，这就是推出的展演演出环节，将邀请历届魅力春天走出来的优秀青年演员再次登上魅力春天的舞台。那么到底会有哪些艺林高手现身舞台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场群英荟萃的擂台赛。好了，北京时间的20:0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我是尚元。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了。 好，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也有几位嘉宾，他们当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京剧艺术家啊，还有我们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啊市场开发部的领导啊。好，我们为您介绍京剧名家，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派传人，也是梅派传人江一山，欢迎一山，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 嗯，欢迎您， 江一山。 好，还要为大家介绍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也是这次参加我们魅力春天擂台赛的参演演员蓝宫新，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蓝宫新。 嗯，还要为大家来介绍为这次擂台赛做了很多前期工作的，也是我们北京京剧院市场开发部副主任王梦雨，欢迎梦雨。 大家好。 嗯，好，您看，真是很简洁啊。 对，这 今天的嘉宾颜值都很高， 当然了， 所以您 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是是，大家搜索一下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 嗯， 反正我这两个眼睛看直了。我天呀，咱们的京剧演员颜值是相当高， 而且连市场开发部的行政的老师 都是这么高的颜值， 真是厉害。 哎，所以这就是艺术的熏陶。如果您想有这么高的颜值吗？您可以考虑学学京剧。 我看行。 好，说到这个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应该说每年擂台赛都到演艺群英会来做个宣传，哎，做个介绍。那么今天呢，一山是往届的获奖选手，那么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展演演员。蓝公心呢，是我们今年参赛的一个，也是雪藏了很多年的啊，这么一个优秀的演员啊，在这个完成了家庭的这个很多重大的任务之后，那么今年也来参加演出，来展现他的艺术芳华啊。那么这样，首先先请孟宇跟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北京京剧院的魅力春天擂台赛。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演出形式，除了比赛之外，我觉得它还有展演的这样的一种啊的效果，而且除了我们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之外，还办过邀请赛，是吗？您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介绍。 是这样，擂台赛是2011年我们举行的首届，到现在已经举办5届了。这中间我们还举办过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的擂台邀请赛，是把全国京剧演员青年京剧演员中比较优秀的这些演员汇集到北京来，然后和我们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共同打擂这么一个项目。 嗯， 从开始到现在，应该来说，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一共大大小小为这个擂台赛举办过12次的活动，都是大型活动。今年也是作为一个节点吧，因为逢五逢十嘛，一个节点，所以我们今年也是想要单独设置了这个展演的比赛，把我们从魅力春天擂台赛走出来的非常优秀的现在也是在京剧界青年中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统一的让大家展示一下，也是侧面展示这几年我们在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上的成果。说到今年的比赛，亮点很多，因为我们今年的参赛演员平均年龄都是20多岁，而且这些演员大部分演员都是刚来剧院可能毕业2年3年这样一个演员。像那个蓝公心呢，刚才上远说的属于我们雪藏多年，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开玩笑， 带引号的、啊、 对对对、嗯、这个是我们花旦角色中的很优秀的演员啊。因为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每年比赛这个行当都是尽量全，流派尽量多，所以说我们在演员的选择上也是希望所有的演员都能有展示的机会。当然这也取决于演员的个人条件，有很多演员说我没有准备好，对吧，我不想在这个平台上展示，那我们就要给他这个在下面再努力的机会。当然了，今年能参加我们这次展演的和参赛的这些演员，一定是现在我们重点培养和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些演员。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一直关注我们的魅力春天啊、一直我们演出20场到这个月的月底31号结束。 好，你看这么长的一个跨度，也的确是北京的戏迷甚至全国的戏迷到北京来看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段啊，因为每天都有演出。这样先来跟一山聊聊啊，我们知道这个熟悉戏的戏迷朋友都知道啊，江一山他的两位师傅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啊，一位是梅派的掌门人梅葆玖先生，还有一位是张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薛亚平老师啊，在梅张两派的传承上都有非常多的贡献和工作，而且也是梅花奖得主啊，白玉兰奖得主，应该说是这个中青年演员当中啊，这个有很多艺术成就的一个代表。您回忆回忆当年啊，几年前您是首届擂台赛的参赛者吧？ 对。 当年这个擂台赛可能对于青年演员来说是一个新概念，是吧？当时听到有什么想法？ 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京剧院搞的这个擂台赛呀，其实呢本意是培养自己本院本团的青年演员。我们京剧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之前就是叫按资排辈儿。一定要到一定的年龄你才有资格担当一场大戏，因为很多听众看过戏，可以很多那个可能现在正在听广播的没有看过戏，一出戏啊，小到40多人参与，大到70多人参与，就意味着你一个20多岁的小孩到了剧团以后将有 近70位的老演员、中年演员陪着你来完成一场戏。 嗯，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劳动力是非常大的。过去啊，只有角儿能做到。比如北京京剧院马谭、张球，当时是卖这几块牌，他要为大家挣银子的，对吧？所以大家是心甘情愿的傍着他唱戏，陪着他这几十人。如果说北京京剧院当时做的这个擂台赛，就是我们刚开始第一届的时候，应该说当时李恩杰院长就是胆子很大，提出这个异议来了呢，我们首先很惊讶。 嗯， 刚到京剧院，你别说唱一大出戏了，唱一折做工也得熬几年呢，我们就是这样想的，真的。然后来了以后呢，就说有这么个机会给你们年轻人。嗯，刚才孟雨说的对，有很多人不敢报，当时觉得自己不够这个资格，有很多人想报，最后还没被选上，就我们内部先煞了一轮。后来呢，就是我们比较幸运吧，当时参与了第一届的院里作为主要青年演员的培养，给予我们机会，应该说我们当时非常珍惜。刚才你说我两位师傅，京剧要讲究师承的，蓝宫新之前一直没报，是因为他今年刚刚拜了孙玉民老师，他有师傅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京剧呢，一定要传承，要有师承，要有流派，要正宗。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忐忑，非常紧张。 其实那个时候无论是一山啊，还是当时是不是 少鹏 剑 锋 全都参与了， 新月、秋月我们都参加了。 其实当时已经崭露头角，很有些名气了，但是参加这个擂台赛， 当时我们 还是有点压力。 对，当时我们已经是研究生班毕业，而且是全国大赛金奖获得者。但是越是在家门口，越在京剧内部，这叫打内再打外，不容易。你现在自己本团啥的，比如你们广播自己内部搞一个广播比赛，远比在远比对外面这个更紧张，是吧？所以全是内行，说实在不能唬了，不能晃了。所以我觉得当时我们挺紧张的，真的非常紧张，从来没那么紧张过。当然呢，也是通过那次比赛获奖以后，我呀，然后还有这个新月、秋月，还有这个剑锋依次得了梅花奖，所以我觉得这个擂台赛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获得奖项的第一步，所以能够参与其中，能够获得一定的名次，对演员是一种自信。 嗯， 我觉得这种自信呢，它有区别于全国的那种大赛，真的是在你自己剧院内部，进行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煞、一个排位的一个我们内部的一个当然这个演出呢也有一个现场你发挥的问题。 嗯，对。 所以说机会就是送给有准备的人。你像这个蓝宫新准备这么多年了，我想今年一定错不了。所以说我觉得京剧院能够给青年演员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我也希望我这些师弟师妹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脱颖而出，对京剧的传承，对北京京剧院流派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我们说到各种京剧大赛啊，特别是电视大赛，由于它有时长的限制，可能一个演员只能演15分钟20分钟，这可能都算多的了啊，可能还有很多老师和这个参赛演员要一起给一些戏下剪子啊，有的时候呢演员的压力也多，要在这20分钟当中尽量把唱念做打都展示全了，其实很有难度， 对， 同时也很有压力。但是我们擂台赛的好处就在于至少是一个完整的折子戏， 就愿意跟你这内行聊天、 所以您看我都不插话。 不是你在学习呢，我知道偷艺了。所以就是说电视大赛我们当时已经是金奖获得者了，为什么在我们内部比赛擂台赛的时候还紧张，这你就说到正差去了。第一，他要一出大戏，京剧的大戏最短是2个小时10分钟，最短最短了啊， 这是 不能比它，不能比它再短了 啊， 长要3个小时、 哦、 所以说你在唱念做打舞这几个全都在一出戏当中，而且在一次表演当中必须一次成功。戏曲他们不像这个影视，你可以反复的拍，可以剪辑，戏曲是一次性艺术，就是现场，今天你感冒了就是感冒了，忘词了就是忘词了，冒掉了就是冒掉了，没有弥补，没有补录。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北京京剧这次擂台赛能够受到社会这么多人的关注，这么多演员踊跃而出，这也是一个自己实力的一个衡量。 好，下面我们请蓝宫新说说啊， 这个应该说在这一届参演的演员当中，算稍微年长一些的哈，而且 很年长， 对，而且特别是这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也拜在了孙玉民老师的门下啊，成为了这个正宗的荀派传人，而且这次拿的戏也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表演上很有难度的，前后两个人物是吧？ 嗯， 是个很有表演张力的一个剧目，跟我们介绍介绍，哎，怎么就今年想好了哎参加擂台赛了？嗯。 是这样的，其实在我身上最能体现出就是咱们一句老话，就是只要你肯努力，就是多大年龄都不算晚。这个老话我给他白话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原来看着一山姐他们，包括一届二届这个擂台赛，我都是非常羡慕的，但是那时候呢，也不是，还是由于我自己本身各种原因。其实，在团里的话，像本身这个花旦演员啊，兼的活儿特别多。 嗯，既有红花，还有绿叶。 对。然后花旦其实本身，跟青衣老生比来说，他就是配演的角色也比较多。小孩呀，丫鬟呀，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今年呢，我特别幸运，然后特别荣幸拜入了孙玉民老师的门下。这也算是给了我一个参赛的一个动力吧。然后拿的这出戏呢叫砍玉川。然后这是荀派的代表剧目，前面余素秋他是一个青衣的角色，就是偏青衣啊。后面是花旦，然后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其实很大的，因为我不像一山姐他们，天天在台上两个半小时、两小时、十分钟、三个小时这么唱。对我来说这个各方面其实压力是有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当然我师父就是包括周围的同事也好，还有院领导，这是真的给了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最感恩这次机会，因为我年龄毕竟是偏大的。 那哪里呢？ 还有就是这次，而且我的师姐常秋月，刚才那个一山姐也讲了，秋月姐就是特别无私，在之前也是一直给我说戏，教我很多就关于这出戏的一些东西，特别无私的，然后过年的时候，其实我这年也没怎么过好，过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天天去师傅家，天天去师傅家说戏，说没有压力，他是比赛呀，心里这个压力总是有的，总觉得这次机会给了我，我相信。北京京剧院不管是年龄大的演员还是小演员，心里都会有这份责任，就是这个比赛既然参加了，就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对， 我很好奇啊，因为都是专业演员，就是一个青年演员，如果是学一出戏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经历几个阶段才能够在舞台上完整的呈现刚才咱们一山姐说的两个小时也好三个小时的一个完整的演出呢？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我跟你这么讲，就是打基础的时候特别难，就比如说状元梅这个自纳日，就这一段你知道，这个二黄原版我跟薛亚平老师学了三个月还没过去， 几分钟的一个选段， 真的就六分钟的唱段，就这自那日这几句，尤其前面这几句就是过不去。后来老师就是说，用于普通话就是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啊， 对吧？ 对， 就把基础练好了，所有的二黄原版都按这个来。其实一个像一个做东西的模子一样 相通的。 对，而且京剧为什么刚才他说孙老师呢，你没过好年，孙老师也没过好年，你天天去学戏是吧，那孙老师又是拜年的学生什么的，又是家亲戚，所以说也很不容易，可以说兰兰这也是卧薪尝胆这么多年，北京京剧院依然提供这样的机会，好在你赶上了是吧，这五届六届到十届，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动力，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激励是吧？ 对，如果没有这样的比赛，可能有些演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也就消沉了，他也就被在这个家庭的琐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 这个真的我要插一句，就是京剧院，不说北京京剧院，特别是地方院团，有大多数的人一辈子没站过中间的。什么叫没站过中间的？就是他没演过戏，但他依然是京剧演员。当然不 就是说来来掩盖他对京剧的奉献，因为京剧他需要二路。什么叫二路？就是叫最佳女配、最佳男配，对吧？还有这个所谓我们叫开玩笑叫龙的传人龙套，是吧？龙的传人就是你看电视片啪一枪打死那个，他也是好演员，他无碍于他是一个配演，也许他更重要。但是往往很多人真的从第一天进剧团到他20岁到他50岁一直站在边上，就因为他们没有擂台赛， 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平台、 对、我们这次的演员其实也有好多啊刚刚毕业不久，其实你说让他们挑梁唱一出大戏，对他们来说特别紧张，为什么？因为自打我们去年公布了他们要比赛的消息以后，我们的练功厅啊、排练场啊，人手鼎沸啊，非常热闹。对，周六周日，其实周六周日除了正常排戏，很少有人，因为现在好多孩子，90后的孩子，他们可能对努力这两个字的理解跟咱们不一样，所以说，但是给了他们这次机会之后，每个人都非常珍惜，经常就是练功厅很晚还在开门，为什么？他们都在学戏，都在练功，这个也是我们变相的促进他们在学习啊，就是进入真正进入院团，才让他们感受到，就是我从毕业进入院团，这才是我作为京剧演员的第一步，刚刚起步。所以说，也是给他们这样一个暗行归路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所有的京剧演员哪有不想成名成角的演员？肯定是大家都这么想。但是你从毕业那天开始，就意味着你在众多的佼佼者中，尤其是像在北京京剧院这样无数京剧演员希望来到的院团中，你不可能永远是拔尖儿了。这么多人都是拔尖儿了，你怎么能脱颖而出？一个是你自己的天赋条件，更重要的是你后期的努力，再加上我们给予你的机会。这样的话呢，你在不断的摸索中，你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路。也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主演，我可能是最优秀的二路，对吧？也许我今天不是台上最优秀的这个老生演员，但是我可能是二路中最优秀的老生演员。这样给予他们机会之后，认清自己，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能做得最好，做得最完美，所以我们也给他这样的机会，让他有展示，也有自己在以后的发展中认清自己道路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孟宇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擂台赛给了很多演员啊一个上升的空间，展示的平台，可能有很多演员就通过擂台赛冲击到了最优秀第一流的青年演员。另外呢，可能有些演员他可能日后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并不是那么的充足，但是擂台赛给了他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在台上站了中间，当了红花，然后也感受一把名家的享受，同时他们的艺术也得到了这一个晚上啊这几出戏当中的展示。 没错， 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很满足，观众也欣赏到了他们的价值。 是 这样。我们上半段是不是在最后就听听刚才江一山啊说的这个状元梅好吗？ 好的， 好，我们就来听几句，然后我们下半段再继续聊。 海七，中国好七，美潮 Macr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一林过招，同台打擂，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第五届擂台赛即日开赛，同台比拼，文武并重，行当齐全，百花齐放，全面传承和发展京剧艺术。与往届相比，今年魅力春天还有一大亮点，这就是推出的展演演出环节，将邀请历届魅力春天走出来的优秀青年演员再次登上魅力春天的舞台。那么到底会有哪些艺林高手现身舞台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场群英荟萃的擂台赛。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我是尚远。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 好，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京剧名家张派、梅派的优秀传人江一山，欢迎一山。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要为您介绍我们这次擂台赛的参赛演员，也是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蓝公心，欢迎。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还要为我们介绍北京京剧院市场开发部副主任王梦雨，欢迎梦雨。 大家晚上好。 我们知道啊，这个擂台赛啊，应该说是一个系列的演出啊，应该说是一个京剧戏迷的一个盛会啊。这个台上热闹，台下也很热闹，而且是行当齐全，文武兼备。很多武戏的演员，特别是青年的武戏演员，在平时的演出过程当中啊，现在的确武戏安排的相对少一些，但是擂台赛当中武戏占有相当的分量。我们先请孟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擂台赛都有哪些剧目，咱们快速的说啊，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的同时啊，那边就正演着。 正演着呢， 演着四郎探母 这次我们选择的剧目应该是我们尊重以往的传统，就是文武并重。 今天是头一天， 今天是同一天四郎探母。接下来我们有包龙图啊、彩楼记啊、状元梅、砍玉川、李逵探母、桃花村王宝钏，这些穆桂英挂帅，这些都是一般来说咱们所说的文戏。然后武戏我们是以折子戏的方式来展示，因为武戏演员很多啊。有白水滩、三打祝家庄、挑花车、秦雄关镇、蜈蚣岭、喜福山，还有借扇、火烧鱼红。参赛的最后一场就是3月26号，是我们的武戏的女演员刀马旦和应该是武旦演员给大家带来鞠大纲。 扈家庄和红桃山。 嗯， 接下来我们的展演演员呢，就是演出的全部都是我们北京京剧院看家的经典大戏。 嗯， 包括《大探二》《龙凤呈祥》，还包括《群英会》，还有我们易山姐演出的这个《玉堂春》啊、 嗯 最后还有陈三两和霍小玉这样一个演出。 嗯、 对、 嗯， 这个展演呢，也都是历届的优秀的选手。 应该说是历届的。前五名， 前五名，哇，厉害了，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北京京剧院青年名家的集体展示啊。那么这样，我们先请这个蓝公新跟我们说说啊，这个看玉串这个戏啊，因为这个咱们普通话念看玉串，这个戏班是说砍玉川啊，俩字儿音都不一样啊。您先说说这个戏的看点在哪儿？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们看直播的很多观众朋友啊，可能对京剧大行表演不那么熟悉。 嗯， 刚才说了前后分是两个人物，性格不一样，身份不一样。您跟我们演示演示，特别是比如说声音呐、啊。韵白啊，京白啊，哪儿不一样？哎，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也就更加这个明了了啊。 对对对，甚至是动作和表情， 嗯、 因为我们有网络 直播， 能看得见。 哦、 嗯、 哦， 好吧， 行， 可以。关于这个戏，我们就是大家有的人叫砍玉川， 嗯， 但我师傅呢。也叫看玉串， 嗯 啊， 也每次说看玉串，看玉串。 所以孙老师，你看，果然是有这个非常广博的这个艺术视野， 是是， 哎，对于这个普通话的这个啊注音都是这么的在行， 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 吧？ 对，但是其实这个戏在团里，大家好像很多人还是看玉串，看玉串。所以我现在您讲完了，我也有点懵。 别， 对，嗯，而且他戏里的很多词基本上就是，哎。这只玉串， 嗯， 京白哦，京白也是这只玉串， 嗯、 也不是说这只玉穿， 嗯， 除非说，哎，这个镯子、 嗯、 怎么着怎么着，因为它前面是两个人物嘛，前后两个人物，前面那个人物刚才讲的是偏青衣， 嗯、 像余素秋这个，刚才跟怡山姐还说，嗯， 这是大家闺秀， 大家闺秀， 嗯， 然后呢，它是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难度真的很大， 嗯， 就是刚跟怡山姐讨论，就关于包括这个，就是见到韩晨，他不好意思的，他要看到他花旦一般就 大， 腿就可以， 嗯， 就很轻巧啊。 对，是这个师傅就说你这是前面是青衣呀、啊 嗯， 你不能好看到他眼神这么贼，就直接就这样了， 嗯， 要。大大方方的，真正直视到他，慢慢悠悠的，只能是这么来理解啊。 嗯， 然后眼睛在， 嗯，一点一点的回来， 哎、比较含蓄。 对，比较含蓄、 嗯， 从眼神上就是，那声音上更不用说了。 嗯、 两个角色呀、 嗯， 你得有辨识度。 嗯， 其实这出戏这两个角色的声音。都不是我平时就是唱戏的声音， 所以要声音塑造了。 对， 嗯、 真的是这个是对我来说难度真的很大，因为当然作为演员，一山姐对声音这个研究更有发言权啊。她这个当这个角色就是花旦跟青衣本身它就不一样，而后面这个花旦呢，它又是一个蠢萌。比较呆萌的这么一个呆萌的这么一个角色，比较那个伶牙俐齿，比较那个他一出来，他那声音就要比平时要更嫩一些。 哎，您给我们演示演示啊！ 嗯 嗯， 来一小段吧， 好 不好？ 嗯， 念白吗？ 好，念白。嗯， 我要啊哈吗？ 好，没问题。 可以，我小点声还大点声？ 可以，你想 档中档， 我们给您调啊，您放心吧。 嗯。 肌骨铁围长，闺阁少女一红妆，武艺虽然无半点，雄心压倒聂隐娘。 好，哎呦，就跟一小姑娘在说话似的， 含糖量高吧？ 明白了，他听明白了、 嗯、是不是啊？ 含糖量高 哦，含糖量真高， 嗯， 对。他就是 有诺，嗯， 他就是需要你什么呀？他需要你的声音更像小孩儿 哦， 啊、嗯，但是说话都是那种， 嘟着嘴说， 嗯， 我就去，我偏去， 嗯， 哦、 就是都是他是这个劲儿的， 嗯， 其实就是装嫩 啊，就是天真烂漫， 对，可以这么理解天真，但是他前面余素秋呢，他又不是， 嗯， 他就要所有的声音。 师傅就要求说你恨不得就把你本身的音域你要低下来，就跟青衣的念白一样，而且你的节奏要慢下来。 嗯，那您再来一段我们听听 于素秋的。 于素秋前面就是 啊，母亲岂不问，女儿与宫门青春葬坟一抹。 其实他还有点荀派的那个那个意思，但他的声音就是需要你再 对 再像一个大人， 对， 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气质不一样了， 对，他就不一样了， 年龄感也不一样了。 他这个前面这个是韵白， 后 面这是京白。 哦，京白， 韵白首先就显得这个人年龄偏大，是吧？ 对， 京白就是多数在我们京剧里就是小孩儿，是吧？小花脸，还有就是藩邦外邦的人都是用这种京白。像神仙呐、像这个有一点身份的、一点年龄的，一般都是用韵白。 其实这个看韵串这个戏特别的好看，为什么也向大家推荐呢？这个戏其实前半出对于人物来说是一个悲剧啊， 对， 后半出呢是一个非常开心啊，可以说从头笑到尾的这么一个戏。 好听又好看。 这个可爱的小妹妹和她这个纨绔子弟啊，这个实际上是因为色心而起，然后办了一件糊涂事，最后把人给害了的这么一个纨绔子弟的哥哥。然后呢最后又见着一个老大人啊，这个小孩呢是不谙世事，跟这个封疆大吏还斗哏，还开玩笑，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伶牙俐齿还把哥哥给稍微救了一点，让哥哥没有性命之忧了，是吧？ 对，故事情节很好， 很曲折，而且是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很有趣啊， 难度很大。 对， 这个为什么要选这个戏呢？跟我们说说。就是 这个既然机会来了，就希望说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咱就来点横的， 对，来一个横的，我 反正得来个过瘾的，要不值当的。 对，我师傅讲了一句话，拜师会员说，后来采访金卷采访，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蓝宫新是今年刚拜入那个我门下的学生，我非常敬佩他，他非常大胆，第一次演出就演出开玉串这出戏， 可见难度之大。 对啊，我师傅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其实我的想法就很简单，我想法就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然后而且我喜欢这出戏，我觉得这出戏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它的整个戏的这个故事节奏啊，包括它的内容，我觉得都挺好的。 观众看着过瘾，演员演着过瘾。下面问问一山姐啊，当年您是什么戏参赛的？ 哎呀，我参赛呀，好像是状元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参加的比赛太 多了，太 多了， 太多了。 我记得是状元梅，因为啊，现在看我们京剧有很多戏，其实电影也一样。有些戏叫戏保人， 对， 有些戏叫人保戏。这叫看玉串这个戏啊，它就是看玉串这个戏，它就是戏保人。前面好听，后面好看，大家哈哈一笑，回去以后还有谈资。前面的演员唱，表演唱得好，后边的表演好，状元梅这个戏也是，其实特别讨巧，前面有身段，对吧？后边大段的张派戏，而且我是全国大赛也是拿这个拿的奖，也是张君秋的代表剧目。因为我刚才说过，京剧讲究流派，流派一定要演这个流派最代表的最好的戏。我记得第一次好像参加两次，第一次是状元梅，第二次是望江亭。这都是戏保人的。 望江亭也是唱腔特别的好听啊。那这样吧，这个上半段呢，我们这个只听了状元梅听了两句 啊， 不太过瘾，连高磊也觉得不太过瘾。 是，其实状元梅啊，刚才我啊在往里这个输这段音频的时候啊，高潮的部分是在中间和后边 的。你看看啊，非常懂， 越听越带劲。 这样， 所以一定要去看我们这个类 型。这次也有状元梅， 有啊， 师妹演的。对， 好，那这样我们下半段我们听听诗文会，好吧？这也是一个张派名剧。我们来听听江一山的演唱。 过招同台打擂，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第五届擂台赛即日开赛，同台比拼，文武并重，行当齐全，百花齐放，全面传承和发展京剧艺术。与往届相比，今年魅力春天还有一大亮点，这就是推出的展演演出环节，将邀请历届魅力春天走出来的优秀青年演员再次登上魅力春天的舞台。那么到底会有哪些艺林高手现身舞台呢？今晚演艺群英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场群英荟萃的擂台赛。好了，北京时间的20:4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高磊， 我是尚远， 我们来继续聊聊这次的青年擂台赛吧。 好的啊，这样，我们说这个擂台赛它肯定是个比赛啊，先请孟宇说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评分是怎么一个构成，有专家评委和观众评委，分别代表两个部分的人群，而且他们的比重是什么？都有哪些老艺术家？您给我们举举例子。 好。 担任评委的 好，我们擂台赛一直都是专家评委和观众评委两部分。当然，观众评委我们也是选择有一定这个艺术潜质的这样一些观众，其实有好多是长期看戏的这样的观众，他们更有发言权一些。他们主要是从自己的观看感受这方面来打分。那么专家评委呢，我们今年也是改变了以往的思路，我们现在以往是专家到现场来看，但是今年我们是三场比赛，在专家在一起评一次，我们院选出了这个由业内专家组成的15个人的这么一个评审组。然后这里面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一些理论家，比如说张冠正老师啊，还比如说一些我们的这个 老艺术家代表， 老艺术家，比如说什么谭孝曾老师啊，黄德华老师，他们都是从各个角度吧，我们选择是从各个角度的老师， 而且这些老师也是不同行当的， 对、 啊、 不同行当不同流派的， 嗯， 因为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是煞费苦心，比如说一些岁数比较大的老师我们也不好让他次次来剧场， 对， 另外就是我们这次是夫妻档的老师是不选择的 哦、 啊、然后跟这些参赛演员是指导老师关系的是不选择的， 回避制度， 哎，对、 啊 嗯、 这样的话保证公正公开公平， 对， 然后也是从希望从各个行当的这个观点上来综合的评价每一个参赛演员、 嗯、 所以给他们压力是很大的，以前是现场六位老师评分、 嗯、 现在是十五位老师一起评分，可想而知这个压力有多大、 嗯、是是是， 对，刚才我们在这个放录音的时候跟易山姐和跟这个蓝宫心我们也聊了，应该说这次演员颜值都很高， 嗯， 特别是易山说了啊，说这里面很多都是单身的啊， 都是九零后， 无论是小帅哥还是我们这个美丽的女生啊，很多都是单身的啊，当然了、嗯、这个蓝宫心是吧，大家就别惦记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前些年如果您看过擂台赛，如果您是戏迷您就知道啊，杨少鹏哎、 嗯、 他们二位是两口子 哦、 嗯、对，我们很多戏迷还说呢，说应该让少鹏来这个戏里的老大人是吧，让他们夫妻俩人在台上逗逗哏不也挺好的吗、 嗯、 哎，这以后争取找个机会实现吧啊， 对， 嗯嗯，这样我们请易山姐说说吧，嗯 嗯，魅力春天啊、一年之计在于春， 嗯， 我觉得人最好的年龄也就是20岁左右、 嗯、 真的就是一个能够积累成长能够让自己增加自信的年龄、 嗯、 所以我们京剧院这样一批90后的孩子们登上舞台担当大戏，也预示着北京京剧院的春天来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感恩剧院提供的平台，感谢自己老师多年的培养，能够将自己的所学所会的在舞台上全面的呈现，嗯，不要任何紧张，主要是为了证实自己来、 嗯、 现在有句话嘛叫存在感是吧， 对， 让你们看一看我们90后的小鲜肉们的存在感、 嗯、 如果你们想看看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想看看90后的这个新时代的京剧演员是什么样，一定要走进长安大戏院关注魅力春天擂台赛， 哎呦、嗯、这广告做的真到位， 我觉得、啊、 我一定要去，包括我想看 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这个让人有感触的是，这个进剧场看京剧和通过电视看录像，通过广播听实况都不一样。 嗯， 我们过去说这个在家看碟片和进入这个电影院来看电影有很大的区别， 是 所以后来呢曾经有一度啊，90年代的时候电影是低谷，后来现在电影院多热闹多红火、 嗯、 但是电影啊您每次进院线看的它是一样的、 嗯、 戏我过去听到过一个专家说啊，说为什么看剧场艺术是最值的、 嗯、 因为你花这么点钱可能是你像我们可能比较便宜的票价和这个进电影院的这个票价可能差不太多， 对， 或者说比它高几倍，但是你看到的是唯一的一次舞台呈现、 嗯、 看到的是活人大戏、 嗯、 这个要比看电影看电视剧要值得多得多得多， 要过瘾的多得多， 上远有这个切身感受， 因为自己演过呀， 啊，经常也是来我们这儿票戏的票友、 对，所以说今年你怎么不参加这魅力春天京剧青年演员的擂台赛啊， 什么时候等院长给我调京剧院了我就参加 哎， 主要是颜值可能差了一 差一点， 哎呦呵呵，还仍需努力是吧？其实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两位老师也聊到哈，就是说京剧每个行当其实功夫可深了。 哎， 如果让你去跨行当，甚至是说，比如说我是大青衣，我去演花旦，或者说花旦，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这个龚心也提到了。之前那个角色呢也有这个大青衣的范儿，都非常的难、 嗯、 啊，那这难在哪儿，为什么会这么难，就在我们普通观众眼里面觉得不都是 好像 女生吗，啊对，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调调嘛， 嗯， 那难在哪儿呢，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擂台赛，我之所以说他们难度比较高，我们有一句话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嗯、是 热闹好看也好演，门道不容易看得出来是更难演，所以说其实真正的流派还有这个行当区分有多大，他其实你出校门的时候都已经给你规矩好了，你像我这个1.7米的个子他肯定不会让你去演花旦，对吧、 嗯、 那你就把青衣演得更好，但有没有机会去这个演花旦或者老生或者花脸也有，我们戏曲有一个叫风香戏， 冯湘戏每年就各种大反串啊， 不就是春节之前的那个 对杨少鹏就唱过旦角，还是这个蓝光星给说的戏、啊我还演过小花脸三不愿意呢， 哎呦 啊那好着呢、小花脸韵白我头一次来、啊哈也好着呢所以说我觉得戏曲博大精深 啊、 你在学别人同时也在看自己，就像这些演员可能平常都站在边上，他可能觉得哎我这师姐唱的还不如我呢，好机会来了您站在中间看看，他可能就觉得哦感觉我师姐在中间唱也不容易哟、他要就顾及观众的感受乐队的节奏音响的控制，哎呀我还是乖乖乖乖站边上嘛 就是通过这次比赛认真的去认清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儿、是吧， 实现自我的同时也是给自我把脉、对吧，另外你像兰兰他们这样拜师学艺了，你总是要给他一个展示的机会的， 是对 对吧、如果说他把住这个机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如果这次好像突然间没有发挥好也无所谓，京剧院明年后年还在办这个比赛， 是的 非常好。 好，那么这次展演的部分依山姐是和郑潇还有 我跟吴浩怡和卢阳、还有郑潇， 郑 潇啊，对啊，反正是两个青年演员我们合作，还有张晋， 对 是吧， 对 演这个玉堂 春，我们三个人演这个苏三这个角色、前面起介一个人，然后我演中间的三堂会审、 会审是按张派还是按 张派、然后后面呢是监会团员又是另外的一个苏三来表演、所以说这场戏更值得来看了、 哪天呀， 一张票3月29晚上长安大戏院、是一张票可以看四个角儿、三个苏三四个角儿、这也是一个大的骨子老戏了、是吧，叫全堂红，看完这个，我跟你讲，2018年狗年旺旺旺， 一红到底。 对， 好。 所以其实从这个擂台展演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旦行刚才提到的梅派啊，这个张派、程派，而且还有一个也是进入咱们京剧院两三年了，一个叫李慧的演员。 对， 他在这个。网络上我看很多戏迷都很关注他，就是因为他是黄派、 对对对 啊，他按黄派的风格来唱，黄派呢可能北方的观众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经常看到演出，因为后来黄桂秋先生虽然是在北方成名的，在北京成名的，但是后来是定居在上海，所以上海的黄派的观众和演出呢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这个流派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有些濒临失传的流派，传人很少，所以这个李慧的这个演出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啊。所以总之啊，不同行当不同流派啊，这个很多可能是舞台上比较少见的老戏还有这个新编的剧目都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看到，也希望您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魅力春天。 当然是、特别希望大家主要关注我们今天来这儿的两位演员的戏 好的，我们也再次预祝北京京剧院的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能够圆满成功，各位加油。 好的，谢谢大家。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尚元，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听到的就是易山老师带来的这一段状元梅的最后的一段了， 好， 听听看， 来听听。 中国好戏